啊， 章鱼同样是不行。在我们中国汉文本里面就有好几种译本啊，你像《般若心经》有十几种译本，原文是一个，翻译的人有十几个人翻译，每个人翻译都不一样，用的文字都不一样。《金刚经》现在留下来有六种翻译本啊，原文是一个，只要有如来一语不一语那就可以了，翻的意思对，那个句子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意思对就行了嘛，佛讲的嘛，一意不一语嘛，何必要精精较量那些文字呢？外本现在是大亏就吃了这个掉，他不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翻译之后梵文都不要了。这大概要说起来，要是赞叹一句，中国人不着相啊！过去那个好的东西，印度的梵文经典珍宝到中国，我们翻出来之后，原本不要丢掉。确实奇怪呀、啊，那么多的经典到中国来了，其实在中国大陆上没有梵文经典，这个奇怪不奇怪？啊，我们想不通这个道理。啊，你像外国的时候，把它当作宝贝，放在故宫博物院藏起来，当古董或宝贝藏起来。啊，中国人不要。啊，所留下来的时候都是我们中文译本。过去方东美先生在，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老人家有个妙论，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呀、啊，不但原来的意思翻译的一点没有错，而中国的文字比他原来的文字还要美。所以用不说了，他老人家这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有没有根据我就不晓得，但是说的也有道理的是。那么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啊，翻的决定没错啊，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汉文经典要尊重要信任啊，外国人这就是致敬跟我们不同了啊，可见的他们在历史上翻译的人都不负责任，所以后人对他们的这个译本的时候都不大可靠，要找原本。我们中国人历代祖先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绝对负责任，在我们中国翻经史上，各位能够看得出来，差不多翻经的人都三国罗汉以上，有修有证的。没有修行正果的人没有资格翻经啊，不但翻经的人是正果，连注解讲经的人都是有修有证的人。不像现在啊，找几本注解，找几本参考书，就可以自己也著书立说了啊，胡造谣言害人，将来还要偿命的。害人不是不偿命，要偿命，有因果报应。所以我们古人啊，中国确实是不一样，现在是不如从前了，过去是礼义之邦啊，啊，说话是要负责任，尤其是出家人啊，在家读书的齐心君子说话的负责任啊，不但对当时是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对后世要负责任。那出家人更不必说啊，他们的德行他们的造诣比平常人还要高级一点啊，这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祖师大德啊。那么这些方提供功用啊，注经研究注解你要用什么态度啊，读经必须要消费自信，所谓消费自信就是一部经展开，从无始我文念到这个一教奉行呢，字字分明，不起一个妄念，这就叫消费自信啊。 与真如本性完全相应。释迦牟尼佛的经就是自己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一样的，那样样。这样念的经是念自己的楞严经，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楞严经。那么看注解呢，就等于说听人家讲，看唐人的注解，听唐人讲经，看宋人的注解，听宋人讲经。你这一听，你就晓得唐人的见病在什么地方，宋人的见病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这个讲等于说开药方、开处方？你从处方就能看到当时那一个时代人他的见病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做参考资料。我们看看过去啊，唐宋元明清，那些人什么病？你看祖师用这一部经用什么方式来对治他？再看看现在人是什么病？我们马上就开悟了，用现在用一套什么方法讲解，能够破执着，能够叫众生开悟？何的不是俗的呀？你到日本去讲经去，我搬到楞严那里跟你讲，你看看日本人害的什么病，你就会想一套什么讲法把日本人逼救了。要不开智慧，好，拿到这个满清注解到外面去讲，到日本去讲，叫日本人呢去做满清时代的中国人，你说人家干不干？ 不干的呀， 不可能的事情啊！叫美国人去做中国人，还做中国中国人，这哪里办得到呢？所以这个教传到外面去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啊？就是这个行不通啊！你到外面去弘法，去劝人，劝人做中国人，劝人做中国工人，人家怎么能接受？到日本去讲经，要叫他做大明明代的日本人，他才高兴啊！到美国去讲经，也要做大明年代的美国人，他才高兴啊！诸位晓得这个道理啊？是经是活的啊！开了智慧的人呢，看是活的，说出来也是活的啊！智慧不开是死的。死的不但救不了人，自己也得不到受益。所以我又在劝勉同学们，根本之重要。根本之有根本之修学的方法。千万不可以疏忽。虽然我们现在是年龄过去了，亡羊补牢啊。还不算晚呐，还来得及啊！年岁大的，一心一意的念佛，听听，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为什么呢？不要紧，听听有个好处，能够帮助你化解烦恼。就是今天一天啊，有些很不自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心里闷闷不乐，听听经啊，把这烦恼解除了啊，对你也有好处啊。一心一意在佛号上下功夫啊，但是诸位要知道，今天早晨还有一个同学跟我在一起啊，那么他也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如意的环境。我就告诉他，灭尽是善知识，如果各位不能处灭尽，你决定不能成就啊。越是恶劣的环境我们越要处，越是恶劣的人我们越要跟他交。为什么呢？把自己那个习气磨掉啊，真功夫啊！念经里面把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脾气 把自己的成慧心统统磨得干干净净的，你就成了大功了。你要没有这个灭尽恶缘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无世界以来，你这个烦恼你怎么断呢？你断不掉啊。我们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还不把握住啊，那什么大善知识啊，冤家对头是大善知识啊，啊就是呢就冤亲平等啊，那个冤亲平等不在这里说的好久啊，给各位说，果然能够修到冤亲平等呢，可以说你成功一半了啊，你以后在菩提道上修啊没有什么太大障碍，这是最大的障碍，这一个关通过了，其他障碍小了，换句话说，你的副歌的能保持得住，不会在火烧功德林。啊，那么我们再放眼看看现在中国的出家人，你说说。确实是。他天天在吃这念佛，怎么会没有福报呢？天天在修福吗？啊，不天天在修功德吗？没功德，那就是经里面讲的火烧功德林啊。什么火？成灰之火。啊，平心静气的念佛，的念诵经拜佛。修了个十天半月了，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一下发了脾气了，一烧烧光了，烧的一点都没有了，又要从头再来修，这一面修一面烧，所修的还不够烧的，所以修了一辈子啊，一无所成，烧光了。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修到冤亲平等的时候呢？你们这个功夫就保住了，为什么不会再发脾气，不会再有嗔恚心，你所修习的都能保全。啊，所以今天如果诸人问我们从哪里下手啊，那顶好的办法是从冤亲平等下手啊，那么这个道理是我平常讲的很多啊，我们修大乘佛法，尤其在一乘佛法里，就想真正成就，先修平等心。平等心是先修念心平等。啊，那么我教给诸位的方法，啊，都很清楚。啊，你哪个是你的冤家对头？啊，最看不顺眼的，啊，最讨厌的，你天天拜佛，你在佛的旁边给他供一个长生牌位。啊，每天拜了佛之后再拜他，把他跟佛一样看待，你就这样修法。你修个三年，那个冤家亲最亲爱是佛了，那冤家对头跟佛，哇，嘿，你就成了功了。啊，你就成了佛了，为什么呢？你入佛二法门了，就成佛了。这个方法妙极了，你们不肯修，那是自己把机缘错过了。你们要是问我这几年成就，我就是修这个法门。我修得很有效果，很有成就。我是过来人。所以我才贡献给诸位啊，非常有效啊，这念佛念到是越心不乱啊，是一定有把握啊，那个生死自在啊，随任意往生也确实是有把握。啊，只要大家好好的努力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并不是我能做到你们做不到，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就看你肯不肯做。那么这些话与这个题都有关系。楞严会上这一类大众，说老实话，就是心不平，有是有非。所以才有进步啊！但是到这个程度呢，大家可以说机缘都成熟了，正是走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这个关头突破了，就是好境界了。前面是一片光明啊！所以文殊菩萨讲，非是愁喜善根清现呐、这就说明了这些人的机缘今天成熟了、不守往昔、往昔怎么样呢？善根少，现在善根深厚，善根少，像这样甚深的法义都能接受，善根深厚啊，可以接受了。那么换句话说，如来今天可以给他们开始，看看这些人呢能接受得了。唯念如来大慈，这是清法必然有的言辞，求佛大慈大悲，发明此诸恶相，于此见境，年是何？这就是追根究底啊！这是要求佛说出来。见分与相分呢，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诸位要想，正是因为见相同年，所以无是无非是。如果见相两个不同年，那就有是有非是。诸位晓得这个道理，这是讲到一切万法的根源。诸位要能够真正的说悟入这个境界，悟入这个境界以后是什么样子？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华严里面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是真的境界。到这个境界，才是究竟的解脱，大自在。所以说一句话能够道破，能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可是我们真正的入这个境界不是容易的。我们今天能不能万法一体？别人享受就是我的享受，别人受苦就是我的受苦，你心里有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感应，因为不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感受，是一不是二，自己与一切万物、一切众生性中相通的。相中相应的。不是不相应啊， 所以到那个时候的慈悲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没有如这个境界叫妙缘慈悲呀、啊、众真缘慈悲呀、啊、充其量的化缘慈悲呀、啊、不能到同体。啊同体是真的。啊同体是真实里头没有任何条件。啊同体是真平等同体是真清净。在同体六根之中这个法界是清净极灭的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清净极灭相啊，清净极灭相里面那个十八界里头的活动还是一样啊。那么现在他实在不得已用个比喻来比喻、啊、为什么说不出这些好比这是一面镜子我们在讲堂的一切大众的事情啊，有说有笑的啊。个人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在外面各个不同这是我们凡夫的十法界镜子里面照的是一真法界镜子里每个人这个心相都印在里面清清楚楚镜子如如不动镜子里面所有的相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镜子里面像的清净极灭相我没有法子只能用这个比喻可是无这个境界的人呢这个心觉外面的境界确确实实是清净净的相啊十八界的生成是清净净的相啊可是在迷惑颠倒的凡夫呢他是染净善恶相诸位晓得那是虚妄啊清净极灭是真实的是诸法实相啊不清净呢不极灭是虚妄相啊楞严一切大乘经典无非指我们一条道路返妄归真呢、啊所以这个经诸位想想这个道理我们如果不天天熏习就会被烦恼五欲六尘熏习啊从前人之所以成就是在讲并不是从前人比我们聪明啊如果是从前人比我们聪明我投一个反对我认为现代人比从前人聪明啊而是怎么样呢从前人天天在熏习我们看高僧传啊看居士传看净土圣贤录每一个朝代成就的人那么多那些记载的给诸位说凤毛麟角了还有许多成就的人家不晓得就没有记载了啊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也是挂一漏万 啊成就那么多我们现在好像没有法子成就啊实在讲想起来是这道理很简单从前寺庙丛林二十讲经啊那个二十是多少时间呢八个冬天了二是照印度算法印度是昼夜六时啊它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我们中国过去算时啊 是丝绸阴毛，意识是现在的两小时，现在用的是外国的制度啊，所以叫小时，比我们原来的时小一倍啊。但是我们中国时比印度又要小，所以经里面常讲的是二时啊，是讲的印度时啊。一时是四个钟点，一天二时讲经，二时休息。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一天到晚都在经教的熏习啊。那个道场我们要去修个三年，比我们现在三十年都有效啊。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在这里啊，这算一天听一个半钟连音啊，听完之后再去张家场李家短，或者就看看电影啊，看看电视，是不是这乱七八糟的讯息啊。接受这个世界五欲六尘的讯息要宣习二十个钟点啊，二十多个钟点，这佛经才一个半钟点，怎么抵得过啊？他抵不过啊。你要说是他不是邪知邪见，这怎么可能呢？你有真知真见呢啊。这是说我们这个讲堂还好的，一个星期天天还在讲经，有些道场一年当中难得请法师去讲个几天经，那就更少了啊。那个宣习几乎等于零，不起作用了吧。所以我一学佛的时候脑袋里就是想着怎么样叫这个同学们能够有时间像古人一样一天八小时啊。我的理想当中八个钟点听经，八个钟点念佛啊，一天能干上十六个钟点，这样说继续不断能干三年，诸位超过古人，过过人家啊。所以当年去年前年呢，我们图书馆这个建立的时候，我就号召啊，我这是人微言轻呢啊，大家也不重视啊。那时候我希望什么呢？我们讲堂的这个大楼买在这块，希望真正学佛的同修啊，每一个人在这里买一户，都是你们自己的家啊。那么我们讲堂的时候，白天讲经，你们大家都可以来了。家里有事不能来，我这里给你装一个喇叭过去，这讲经你的家里可以听，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是有五十家六十家的住在这里，这个大楼一层二十六家啊，大家都把房子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天就是可以八小时的听经，八小时念佛啊。我们这念佛这佛号的呢，录音机一播放，你们每一个家里人喇叭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做这事情好，你听听耳朵听听，你跟着念，我不卖你家里的事情，你们这样干干三年，怎么会不成佛呢？怎么会不到西方去呢啊。我是苦口婆心的劝，结果在这里买房子才是六家吧，才是五六家的啊，能有六十家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心还不服啊，我还希望将来能再搞一个大堂的时候，希望四周围盖这个像这个公寓房子一样，一户一户的啊，你们学佛的人家一个人去买一户啊，能够有五六十家住在一起，就佛国度来了。你们到佛国度来了啊，不多三年的时候就早学你们往生，我都可以开西方极乐世界的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去啊。啊，那不受熏习不行啊，一定要熏习。古人的成就就是熏习的时间长啊，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就是就是熏习的时间太短啊，教理不通，念佛有障碍，会体会疑心 啊，念了好几年阿弥陀佛，还没有消息，这是靠不住，靠不住啊！这教理不通啊！通达教理的时候就有消息了，啊，就知道自己有把握，啊，绝对没问题。信结行证啊，这个教理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希望啊，两三年之后啊，我们能够有一个佛国度啊，有一个阿弥陀佛村，阿弥陀佛村啊，这是等于说是西方极乐世界台湾设立大使馆啊。那你们到这儿来了，保险去得了了。绝对没有问题了。这个段文不录给自己消掉啊。简单的说一说啊，我们这就是讲到这个镜像两分啊，这是确确实实的是归根究底的话啊。那由此可见的底下释迦牟尼佛这个开示的经文非常之重要。那么文殊菩萨在前面的是在讲，佛在前面都讲过啊。我们呢听到这个地方把全部都忘掉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和那些弟子讲的，他前面意思也忘掉了，所以文殊菩萨又提起来，前面说过啊，不知色身，外极山河虚空大地，今世妙明真心中无啊。这个文我们念过啊，有详细的讲过啊，明明的说破都是又来一遍。那么这也是说法的善巧，说法的苦口婆心，重要的道理反复一遍一遍给你提醒啊。说到这里呢，我不错，我们是又有问题前面呢疏忽了，前面明了的到这个地方来一听，意思早就通了，还用得着文殊菩萨再来提醒吗？啊，意思就不通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楞严经里头句句段落段段都有误处，前面一句误不了在后头，后头一句误不了在后头，一遍悟不了再来一遍，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啊，这个明天星期天是教师节，我们上午放假。这个下午的晚上是日文课，晚上我们课开始讲，晚上的日文开始。那么报名学日文的明天晚上要来啊，要来上课，我们请了一个新的老师专门教日语啊。这个星期三呢，张教授啊，下一个星期三是讲中国文字的特点与美。那么这个题很动人啊，我是刚刚看到，我也要来听听啊，讲这个中国文字啊，文字的特点与美啊。那么希望呢，这个谈文学啊，各位要踊跃的参加。那么我们自己同学希望这个张老师他没有讲义，这是大牌教授啊，这个上课的时候是海阔天空啊，没有讲义，希望我们的同学把他这个录音录下来的写出来，每一个星期都写出来，写出来送给他看一看，请他改了之后我们再印讲义分送给同学们啊。最好了，这个星期三这个过文这堂课也报名，因为报名我们晓得 有多少人，我们自己印讲义啊送给各位，但是这个讲义啊一定要经过他自己啊改过啊。那么一部整部东西讲出来之后，将来可以出单行本，可以出书。